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向高举自强力第一主义旗帜，在忠诚的200天战斗中创造黄金海历史，飘扬着满仓旗的南浦大庆水产事业所捕鱼工、技术人员和干部发去了贺词。贺词传达会21号举行，由有关部门干部、水产事业所干部和职工参加。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在贺词中指出，南浦大庆水产事业所的全体捕鱼工、技术人员和干部发挥白头山的革命精神和自立自强的威力，在西海渔场飘扬着胜利的满仓旗，在党的思想贯彻战和党的政策拥护战中取得辉煌成就，对此予以高度评价。